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回到尼希米记第五章，在新福的旧约圣经601页，请你打开圣经，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我念的是和合本的版本，跟你们的版本是一样的，请听上帝的话语。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太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或者因为饥荒而要得粮食；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卑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第六节，我听见他们呼号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族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人的犹太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敬畏我们的上帝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上帝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所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14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太地的省长，就是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为敬畏上帝，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太人之外，有犹太百姓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1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10日1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召聚我们聚集在此，可以听到你的话语，就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敞开我们的心，也叫我能够合宜的传讲你的话语。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上两次我们讲尼希米记，讲到第3章、第4章，那里描述犹太人在尼希米的领导安排之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也同时面临周遭仇敌的威胁。尼希米在第4章的最后2节说，那时候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驻守，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连出去打水也带兵器。这就很精简的显示 显示一种呢上下一致，不分主人仆人，不分官长，不分兵丁，不分阶级，全心为主做工，同心抵抗仇敌的心智。犹太人能够如此的不分贵贱，不分职业，不分阶级，不分住在城内还是住在城外，都能够一心按照尼西米的吩咐做上帝的工，这也算是奇迹了。面对外来的仇敌，尼西米他劝勉犹太人说，不要怕他们，不要怕外来的仇敌，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对上帝的子民犹太人来说，敬畏主耶和华上帝与为自己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是分不开来的，这就是他们行事的动机。毕竟对上帝子民犹太人来说，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其实都不是自己的，乃是主耶和华上帝赐下给他们的，也就最终是属于主耶和华上帝的。换句话说，上帝的子民要同心为上帝同工，就不能分你家的事我家的事，就必须首要认知你家就是我家，我家就是你家，你家有事我家也就有事，因为我们大家都属于同一位主耶和华上帝，凡我们所有的都是他赐给我们的。一旦有了这个共识，犹太人就可以一心对抗外敌。如果没有这个共识，他们真正的敌人就不在城墙之外，乃来自城内的人心之中。今天的经文描述犹太人面对这个来自人心内在危机，这个内在的敌人比外在的仇敌更凶险，因为外在的仇敌或许可以夺取他们的家产，甚至夺走他们的生命，但是这一个内在的敌人直接威胁他们的身份，内在的敌人趁机占自己弟兄的便宜，夺取弟兄的儿女和家产，这样的人与他们的弟兄同属一位主耶和华上帝吗？这样的人与外邦人有什么差别？上次我们看到尼西米安排犹太人重建城墙，今天的经文显示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工程如何影响人民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他要求犹太人要牺牲小我以完成，以成全大我，但是显然他没有仔细的考虑完成大我或成全大我对每一个小我的影响程度大小不同，人越小影响就越大。银行存款充沛的人奉献十分之一，与月光族的十分之一奉献程度不一样。就像那寡妇的两个小钱与财主的捐款，对他们个人个别的影响，实际的影响大不相同。这是说，犹太人他们全民动员，按照尼西米的吩咐参与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每个人都需要，我们也看到他们确实也都牺牲奉献，但是尼西米没有想到的是，需要下田务农的人与那些不需要劳动的贵族，他们或许付出同样的劳力，但是他们的牺牲程度却大有差别，甚至有人可借着其他人的牺牲从中获利。尼西米他没有考虑周全，这无可厚非。他或许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甚至是上帝大大使用的仆人，但是他毕竟不过是一个人，孰能无过。有人说尼西米第五章特别凸显这个人是他很伟大，因为他不只为老百姓伸冤，还自掏腰包请人吃饭。我反倒以为尼西米第五章提醒我们，尼西米这个人本身其实没有那么伟大。一个人说穿了，究竟有什么伟大可言的？一个人慷慨地使用上帝的恩典，有什么特别的伟大？又不是他的。 真正伟大的是尼西米所服侍的那一位主，以及那位主对他子民的心意。尼西米是按照这位主耶和华上帝的心意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这个工程也呈现当时社会某种制度上的不公义，或使那种埋伏在结构里面的问题浮上台面。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大大的呼喊，这个很特别，男人出一张嘴埋怨并不稀奇，这就是男人会做的事。但是当上帝子民之中的女人出声呼号，我们就需要仔细的听，因为女人通常说的有理，就像希罗菲哈的女儿他们。当男人女人都一同出声，就显示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在一到五节，他们提出三种问题，都与民生经济，都与钱有关系。第一，有人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表示他们没有多余的粮食，多余的资源奉献重建城墙的工作。如果他们继续在城墙上工作，他们的家人就要饿肚子。他们全心投入上帝的工作，就无法顾及自己家人最基本的需求，这不会是上帝对他子民的心意。因为无法顾好自己家的，怎么顾上帝的家？顾不好自己家的人，就比外邦人还不如。无法顾好自己家的人，为上帝的城建造城墙以抵抗外邦人，是有一点讽刺的。讽刺的是尼西米的安排，尼西米重建城墙的计划，使许多百姓成了这种人，就是无法顾好自己家里人的人。第二，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或因为饥荒要得粮食，表示他们必须变卖所有的老本才有东西吃。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在城墙上工作，他们迟早要吃空老本，迟早要饿肚子。所以你必须质疑要老百姓饿肚子为他工作的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就连法老都给以色列人东西吃。第三，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这是指波斯王。波斯王容许他们统治的人民很大的宗教自由空间，却很苛刻的征税。尼西米本身他是波斯王王朝的官员，他不可能不知道人们需要缴纳非常重的税。他来自苏珊城，历史记录亚历山大帝后来在苏珊城找到270吨纳税的黄金，还有1700吨纳税的银子。也就是说，尼西米他要犹太人将上帝的归给上帝，就是全心为上帝的城重建城墙。但是他没有顾虑到，因此有些百姓必须抵押家产，才能够将属于波斯王的归给波斯王。这些问题都凸显某种结构性的不公义，就是在官方设立的制度下所产生的不公义的现象。什么现象？就是上帝的子民居然剥削自己人的这种现象。百姓对尼西米抱怨，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弟兄的身体是一样的，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这个诉求预设上帝百姓之间有一种最基本的平等。正因为我们都是耶和华上帝的子民，我们不是外邦人，所以我们不论个人社会经济地位高低，我们都同等，是彼此的弟兄姐妹。这个预设是我们的弟兄应该对待我们如同对待自己的身体。 他们应该对待我们的儿女如同对待他们自己的儿女，正因为我们都一样，我们是弟兄，我们属同一位主。这就是为何弟兄姐妹，我们特别在意基督徒的父母在教会不偏心对待自己的儿女。因为对上帝的儿女来说，所有在上帝家中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然而有百姓说，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卑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我们的葡萄园都已经归给别人。这是上帝咒诅的用词，这形容悖逆上帝的下场。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但是你手中无力拯救。但如今说这话的不是被咒诅的百姓，乃是从被掳地归回的犹太人，而且他们正是在为上帝建造城墙的人。这些人控诉他们自己的弟兄把他们的儿女变成奴仆，甚至女儿已有为卑的，这可能暗示他们的女儿成了别人的小老婆，而他们说他们束手无策，无力拯救。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这个工程也同时暴露人心之邪恶。贵族和官长借机对百姓进行经济甚至性剥削，上帝的工作居然成了满足他们私欲的机会。当然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上帝的子民之中，但是我们不应该奇怪，我们不应该否认这种事确实发生在上帝的子民之中，这种事如今仍然发生在教会之中。当这种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有男人有女人站出来大声的呼号。当然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确实有 murmur 发怨言的问题，但是这显然不是在旷野十次得罪上帝的那种埋怨。对不公义发生埋怨，不是不属灵，不是没有爱心，不是不合一，也不是你怎么不懂得忍耐，你怎么不顾大局。令我们痛心的是，当这种事发生的时候，居然没有人敢发声或愿意发声。令人寒心的是，当这种事发生的时候，做官长的会官官相护，搓汤圆，息事宁人。尼西米他没有切实的思考人的罪性，他低估了上帝子民也有的罪性。他们中间做头做官的，他们没有保护，反而剥削自己的弟兄。所以尼西米身为上帝百姓的父母官，他也会犯错，他甚至会犯罪，这都不应该叫我们惊奇。以为上帝子民的长官或教会官员不会犯罪或不能有错的，这才有问题。这种心态叫人无法切实的面对过犯，也就无法的确实处理罪过。这个原则也套用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之上，越不愿意面对自己会犯罪这个事实的基督徒，就越难处理自己犯罪的事实。教会也一样，教会不能只懂得只擅长对外指控世界的过犯，而把头埋在沙子里不处理内部的罪过。教会不愿意不能刻意避免处理内部犯罪，那就不是正在成圣将来可以献给基督的荣耀教会。尼西米他知道如何抵挡外来的攻击，但是现在他所面对更迫切的问题是，他处理不处理，他要如何处理上帝子民对自己人所犯的罪。所以尼西米听见他们呼号这些话就甚发怒，这个发怒显示尼西米他某种程度并不知情，表示 虽然身为省长，他其实没有完全在状况内，他不知道在百姓之中存在如此的不公义，他应该知道。你必须说，他若不知道，这是他的过失，但是他发怒是好事，因为他发的是义怒，公义的怒。就像保罗在安提阿对彼得发怒，或耶稣对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发怒。尼西米他不像许多做官的人，听到有人提出问题会恼羞成怒，把脾气发在深渊的人身上。他不像许多的官员，不解决问题，反而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Kill the messenger。你或许可以从一个领袖如何回应批评，就判断这个领袖的为人品质。尼西米他发怒，表明他站在受欺压的百姓这一边。尼西米在状况外还情有可原，因为也许他上任不久，他还不完全明白当地的民俗风情、习俗等等。但是如果他不发怒，就印证他不是忠心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必然爱上帝所爱的，痛恨上帝所痛恨的，而耶和华上帝特别厌恶什么事，他特别讨厌什么人，就是尼西米发怒的对象，在以色列人之中那些不义的牧人。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居然吃肥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驱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你们用强暴严厉的辖制。所以尼西米发怒，但是他没有凭着他自己的怒气行事，他心里筹划。发怒筹划，这个筹划想必少不了祷告，想必少不了寻求上帝的旨意。但他不止筹划，他筹划之后就采取行动。他说，他斥责贵族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你注意，这并不是一个很笼统的指控，也不是某种模糊的认罪，他明确的指出犯罪的人，你们贵族和做官的，就是在百姓中做头的，就是拥有优势、有资源、不缺食物的，就是平时特别蒙上帝恩宠的人，这些人领受恩典，却没有对自己的弟兄施恩，反而利用自己的优势向人、向自己的弟兄取利。这里的取利意思不仅是收利息，而是放高利贷，夺取，借机夺取其他人的财产。这些贵族和长官没有在百姓缺钱的时候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反而借机把困难变成，把别人的困难变成他们自己赚钱的机会。以色列人的首领特别不应该做这种事，就是背叛弟兄也违背自己身份的事。摩西警告以色列人的王不能够向他们的弟兄心高气傲，表示做贵族和做官长的更不能够占自己弟兄的便宜，好像外邦人那样。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何我们应该要特别小心，小心我们自己的心，特别小心不要占彼此的便宜。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做基督徒的生意，或者不能够赚基督徒的钱，但是你应该特别小心赚基督徒的钱。正因为基督徒的钱是上帝的恩赐，你要赚这种人的钱，牟利就不能够成为你的赚钱的动机。尼西米他不止私下斥责贵族和官长， 他招聚大会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公然犯罪，理当公然被人攻击，正如耶和华上帝要先知以西结攻击以色列不义的牧人。他们的罪行包括出卖自己的弟兄给外邦人，以至于尼希米说他们必须把卖出去的人赎回来，表示尼希米可能需要动用公款赎回被卖与外邦人的犹太人。你知道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但是你也应该明白，遮盖许多的罪不一定就是爱的表现。或公开指出人的罪就没有爱心。尼希米在大会上攻击他们，至少叫他们静默不语，无话可言。这或许不是真心悔改，但是至少没有给他们机会找更多的借口，以至于更多的犯罪。尼希米说他们占弟兄的便宜，甚至出卖弟兄的原因，追根究底是他们不敬畏我们的上帝。也难怪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然后在第十节，尼希米他说，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这中文翻译的有些模糊，但意思应该是尼希米在此做出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告白，就是他承认他自己也借钱给人，而且收人的利息。他是一个愿意公开认错甚至认罪的领袖。他承认我们也这么做，我也这么做，我的弟兄我的仆人也借钱给百姓，也收他们的利息，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很可能的是尼希米借百姓钱，他收百姓的利息，只是他本身没有透过收利息赚百姓的钱。那不论如何，百姓发出的怨言逼使尼希米认知他自己也有份于这个不义。他们借钱给百姓，非但没有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反而使最弱势的人越加陷入深渊，使社会的资源分配更加的不公平。这种状况不能够持续在上帝的子民之中，免得被外邦人毁谤。同样的，如果教会不处理内部的不公义，也就不要奇怪教外的人会毁谤教会。尼希米公开指出人的罪，也公开承认自己的罪，也具体提出悔改的程序。他们不仅要免去利息，还要归还所获取的产业和钱财。不管他们是否透过合法的手段得到这些财产，他们都亏负自己的弟兄，就必须确实的偿还。众人说，我们必偿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你看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尼希米他自己公开坦然认罪是这么的重要，这么的关键。不能够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罪的领袖，也不可能带领众人认罪悔改。尼希米还需要兼顾他们的心，悔改的心，这悔改的心需要付诸行动，说我招聚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他在众人面前抖着胸前的衣襟，当时的人没有ATM 卡，没有 iCash， 没有 Line Pay， 他们把细软藏在衣服里面的口袋。细软，你知道细软？需要我解 ？OK。尼希米咒诅不守应许的人，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不归还弟兄财产，就不得保存自己的财产。这其实弟兄姐妹也是在我们身上的咒诅，不是吗？在地上夺取弟兄财产的人，肯定也得不着天上的产业。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 应许的去行，所应许的去行。你注意，他们如果真的照所应许的去行，就必然重新分配资产。有钱人就必须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没有人可以天经地义的拥有我个人的私人财产，表示没有人理所当然的拥有富足。你有钱也不是你的，你没有忘记，就连上帝的儿子都为了我们的缘故放弃自己的富足。这提醒如今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我们，私人的产业没有什么绝对的神圣性，社会公义是值得我们阿们的。你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吗？还是共产主义？或不过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最后我们花一点时间看尼希米在14到19节的自白和祷告，这是尼希米在重建城墙多年之后的回忆。尼希米说，他不像之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他没有命名省长是谁，但是你必须好奇到底是谁，所罗巴伯吗？因为我敬畏上帝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这是说他在上帝面前说他忠心为上帝的工作，他没有趁机为自己谋利，他也殷勤的招待150人在他席上吃饭。看来这是省长分内的工作，但是尼希米并没有动用公款。他说，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他顾念百姓的服役慎重。也就是说，尼希米没有像很多其他做官做头的人使用公款或使用百姓的钱给自己做面子，就像牧师用教会的资产扩充自己的小王国。然后他向上帝求最后一句，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你会说这是敬虔还是不敬虔的祈求？你会这样祷告吗？我想你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律法主义的解读，认定这是凭着善行求奖赏的不敬虔祷告。我想你我没有胆量在祷告会上做出这种祷告，求你纪念我为你所行的好事，施恩于我。毕竟我们的善行不过是污秽的衣裳，不是吗？身为上帝仆人的尼希米，他应该说，我只不过是个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本是我分内该做的。或者另一种解读，你可以按照恩典解读他这个祈求。尼希米他是按照上帝的慷慨，求上帝给他恩上加恩。他认知他所服侍的主会邀请仆人进来享受主人的喜乐。其实你怎么解读这个祈求，就凸显你认识怎么样的一位主，也暴露你有怎么样的一颗心。靠行为赚取恩典的律法主义，还是认定一位慷慨赏赐人的上帝？你仔细想，尼希米他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都是出于恩典，不是出于他自己，不是吗？他的牛从哪里来？他的羊从哪里来？他的酒从哪里来？他一切的丰盛都是上帝赐给他的，不是吗？尼希米的慷慨和他的善行，都是后来保罗会说是上帝手中的工作，而上帝他乐意祝福他自己手中的工作。所以尼希米求上帝施恩于他，其实就是求上帝透过他，透过施恩于他，而施恩给上帝的百姓，恩上加恩。 愿上帝都这样施恩于我们，愿我们都敢向上帝如此求恩典，好叫我们施恩于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顾念你的百姓，你也聆听百姓的埋怨。你是我们公义的上帝，也是慷慨的上帝。你把最好的赐给最不配得的，你自己的儿子本来富有，却为我们的缘故成了贫穷。这就是你的公义，你的公平。为此我们感谢你，因此我们更应该效法你的儿子，重新分配资源。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